Hello， 过年好，我是莫大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新年的第一天，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嗯，真是好喜庆的一个日子，大年初一， 是， 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吧。 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说点开心的事儿啊，让大家来许许愿，我们这条节目的锦鲤就会尽量把大家实现的。 对，一定要记得转发我们的节目哟，就会有好运。 点击666就能够增加这个实现的概率。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 嗯，泡面的阳光明媚，他说呢，新年愿望是参加前男友的葬礼。哦，千万别这样吧，大年初一呢，说点喜庆的。 刘三岁这个跟他一样啊，说去看一眼前前女友的车祸现场，这两个人真是绝了。 你们两个人想啥呢？弄啥嘞？ 难道你们两个是一对吗？ 这个朋友他说呢，高二下学期成绩能有所突破，走得更稳，还有呢，男神的身体早日康复啊！这个暖暖的妹子， 哦、男神生病了、 嗯， 难道说的是我吗？ 才不是你，你是大爷， 一直咳嗽啊。秀夏他说呢，周天就要结婚了，新年愿望就是给老公生猴子吧。 嗯，祝福你们有一个可爱的小猴子， 嗯、开枝散叶了。 嗯，小瓶盖明明是我 LM， 他说呢，希望我的家人身体健康，希望我变得有钱，可以去很多很多自己想去的地方，希望呢，我可以找一个爱我的男朋友，哈哈哈。 嗯，一定会实现的，祝你早日找到男朋友。 嗯， 还没火就过气的苏黎世他说呢，可以跟异地恋的另一半走到人生的尽头。 对，一定可以的。 顾子熙0304、 啊、 嗯，祝你们幸福。 顾子熙听到了没有啊，你的这个对象，俺们山东叫对象、嗯、他说能够希望能跟你一起幸福到老，那在这里祝福你们。 加油加油。 今天第二首来自于李荣浩的《自拍》。 感性的曹小姐她说呢，希望能被人温暖被人疼爱，希望我喜欢的人能回头是岸，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希望工作顺利。 嗯， 我看来喜欢的人和你在一起就是回头是岸是吧？ 回头是岸。易优她说呢，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这样呢就能够有能力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嗯，加油，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是每一年我自己的愿望。 强大了吗莫大人？你 强壮了倒是有， 你强大了，但是保护要保护的人还没有出现。 强就是身体变大了，然后这个岁数也变大了， 魏木岭他说呢，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希望自己长大的速度快于父母老去的速度，愿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希望2018能够敞开心扉去找一个对的人狠狠爱。 对，你知道吗，找到那个对的人狠狠爱感觉应该还特别爽。我看很多的人许愿啊，都是说要找一个 爱的人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对， 真的是 爱情还真的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对，愿遣低吟低唱，他说呢，希望家人平安幸福，希望四级考试能过，希望能够拿到奖学金，希望变瘦，希望偶像能够回我私信，希望我能够遇见另一个更好的我以及另一个他。 啊，愿望好多呀。 嗯， 还希望自己的偶像回自己的私信啊。傲娇的小鹌鹑他说呢，我的新年愿望是老妈不要逼我相亲了。过年的日子就是相亲最密集的时刻。 是的是的，很多人可能就在这几天短短的几天里把这一年的亲都相完一遍了。 嗯，对，每天都有安排，每天都有行程，有的时候一天还好几个。 嗯，我姓李，他姓他的，他姓李，他说呢，当然是找一个媳妇儿啦。 嗯，哎，都是想找另一半。 对，这一期留言里很多都是要找对象了，有找女朋友，找男朋友的。嗯，有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开一个婚介介绍所，这个把大家牵一牵线，连一连。 其实大家在微博评论里就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一生无非几个欢笑，被爱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为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被爱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 欢。下一首歌来自许嵩的幻听。 嗯，皱眉他说呢，我希望爸妈能够复合，即使呢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想说出来，这么久了我在你们面前演的最大的一场戏应该就是我不在乎啊，说明这个朋友心里 爸妈离婚了， 很在乎的，很介意这件事情的。 嗯，还是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复合。 是， 瓜凉粉他说呢，我的愿望就是高考顺利。 嗯，高考党， 来年就要高考了。 对， 嗯， 这个朋友他叫做 LNO2464， 他这个愿望也是我的愿望，我的心愿。他说愿北京快点下雪。 啊，对，北京都快干死了。 对呀，为什么不下雪？好奇怪哦，今年。 对，今年因为不下雪流感特别严重，如果下了雪可能就好。 嗯，在我们老家山东，我妈已经发过很多的小视频了。哎呦，那个雪大的呀， 都是下雪的。 对呀， 啊， 路上老 滑，啊，全国都在下雪。 嗯，你看过一张图 没 呀，莫大人？就是全国下雪图，就北京那一小圈是干的， 啊， 其他都是白的。 这是为什么？看来北京没有冤情啊。我起的昵称不能用哎，他说呢，新的一年萱草和莫大人可以读到我的留言，眼熟我。 哇，祝贺 你， 你 的愿望实现了。 新的一年啊，大年初一啊，实现了这个自己的第一个愿望，真棒，好幸运。 对啊，现世报。 嗯， 夏微凉冬渐暖，他说呢，希望爸妈身体健康，在美好的2018年能找到爱我的那个他，把自己嫁给他，然后呢幸幸福福平平淡淡的一起走未来的道路。 嗯， 总是会觉得失落，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你有多爱我。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难过，爱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列表里的歌随风流动。 迷途中旋转，他说呢，还记得去年过年说的话题是怎么应对七大姑八大姨的问题时，留言说在一起3年了，现在时机成熟了，终于终于可以告诉家里人我自己有男朋友了，现在男友出国回来了，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可以成为他的新娘。 嗯， 祝你成功。 对对对，在这里祝福你，为你祈祷。 嗯， 我都了然于胸，当时嫌你的蠢话太多，现在回想起画面一番旧，可能是孤独让情绪变得脆弱。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只会觉得难过，爱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 下首歌了，来自于汪苏泷的《唯你懂我心》。这个朋友叫做莫毅，他说呢，希望自己可以结束21年的单身，找到男朋友。莫大人和萱草，如果读出来我的留言，就说明我可以，拜托拜托，你可以的， 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已经念出来了。 会是谁呢？1212，他说呢，希望能开开心心的过2018，不迷茫，做自己，能够充实的度过我的大学生活。 对，加油吧，大学生活还是很精彩的。嗯， 很值得期待啊。 对，但怎么样过好真的是取决于每个人自己了哈。 嗯，对。 叫我明姐姐，她说呢，希望正月初8的婚礼上可以看到初恋，好久没见了，我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也想让她看到我找到了一个很像她的老公。哇， 很像她的老公。 我想说这个，如果她的老公看到了这个初恋会什么感觉呢？ 这对老公是不公平的呀。 世界上另一个我长得好像。 丁木子他说呢，我比较实在，我的愿望是有一个合适的工作，有钱有钱有钱有钱有钱，说了5遍了。 嗯， 重要的是说5遍， 发财嘛，大家都想要的。 哎，我发现你的愿望和我不谋而合。 是的。老伯30，他说呢，我希望自己考研成功啊，加油 啊，考研的高考的都来了啊， 一会儿会不会有个中考的？ 小学小升初也要来。 瓶子072他说呢，我的愿望是有自己的房子。很多人的愿望 在北京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的， 对，太贵了、 嗯、 真的说太贵之前好想加个粗口、啊、太他妈贵了。 你说什么呢？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莫大人。在下石栓栓，他说呢，认真爱好一件事物，学会把无限的热忱呢，从飘忽不定的感情上，放到踏踏实实的改变里。2017年12月31日一过，这种感觉就异常的强烈。我不应该只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会越来越好 的。对 对, 对，你值得更好的自己啊，然后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 嗯。下一首歌来自 Sing 女团的《青春的告白》， 很欢快，很青春，有活力的一首歌，希望能给大家新的一年里开启满满的活力。 嗯。九五之尊他说呢，可以再去一次玉林路，牵着小雨的手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在成都啊， 一看就是文艺小青年啊，这诗意的画面、 嗯、 Rick Blani 张他说呢，心愿愿望新年愿望是他们分手。这个愿望、 哦、他们分手，你知道我在等你分手吗、 嗯。 吸取他说呢，今天第一天参加校考很累，后面还有近20场，每次路上累得走不动的时候，就总会想起妈妈问的，你为什么要学画画，很累但依然坚持。我的新年愿望，拿到一些合格证，去最初想去的大学啊。这是在艺考路上的同学啊。 啊，艺考真的很辛苦吧，是吧。 嗯，对，要去很多学校参加他的当场的那种考试。 加油吧，再坚持一下下，你的美好的未来就要开启了。 嗯，加油加油。 小废物比赛第一名他说呢，能够找到一个令我痴迷的男人，同时呢这个男人也痴迷于我。你是要爱的疯狂吗？互相痴迷。 灿若星河他说呢，过了年就22岁了，只想18年有个小哥哥陪着我，工作稳定下来。 嗯， 都是求姻缘的， 希望能够有人，有一个很温暖的人陪着你吧，陪伴着你。 嗯，对。 TS613 他说呢，首先呢是学业更上一层楼，再有呢是要越来越自信漂亮，在对的时间遇见他，然后呢跟他说别来无恙啊，最后呢希望所有在乎我的人万事生意。 嗯，加油加油。风在想我 你在我左右，没有放弃，没有保留，你是我最最宝贝的朋友，就在我最需要爱的时候。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靓颖和张杰一起合唱的《燕归巢》。 嗯，圆圈好了，他说呢，希望酷我音乐调频能一直做下去，狂吃不胖，钱多到花不完，这就是我的三个愿望。 我也一样哎。 嗯，哈哈，我也希望酷我音乐调频能够一直做下去。 嗯，小萝莉他说呢，明年就要签工作了，希望能够跟异地的男朋友能够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份值得自己去努力奋斗的工作，还要继续做一个有趣的人啊，多多交朋友，认识不同的人，走更远的路，看没有看过的风景，顺便呢给莫大人和萱草拜个早年，嘻嘻，谢谢你。 哇，感谢，也祝你新年快乐。 是的，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小雪花花他说呢，不要再住院了，我的愿望，2017年因为生病住了将近3个月，差点就再也见不到大家了，中间的苦一言难尽，每天晚上失眠睡不着，偷偷的哭，白天又和平时一样，因为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他们都为我受了很多苦，希望自己和家人都身体健康。 嗯， 哇，好不容易啊。 现在吧，我尤其的觉得身体健康这个愿望真的是最最最重要，要排在首位的。什么啊什么，就是任何人没有了这个健康啊，就可能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一定要保证自己健康的状态下才能够去做更好的自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嗯，俗话说得好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嗯， 要先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最先也要祝愿大家所有人一定要身体健康呀，平安， 嗯， 平安幸福， 还要天天开心。 是的， 对。 来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了，他叫做良音若蝶，他说呢，愿以后家人身体健康，万事生意，自己呢能够考上理想大学，钢琴10级顺利考下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工作，找到自己所爱的人，平安度过这一生，也希望酷我音乐调频能够一直办下去，萱草和莫大人一直陪着我，已经7年了，不知道这平凡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嗯，一定会实现的，都实现，我们也会一直陪着你的。 是的，加油吧，一起加油。 嗯， 从前的你和我，相逢时会沉默，还是会诉尽衷肠，山水间歌声回荡。 好了，说了好多呀，在大年初一的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大家的愿望。 嗯，可能 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 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能周边还有一些鞭炮声吧，因为毕竟大年初一嘛。 嗯， 全国各地都有个噼里啪啦那种放鞭炮的喜庆的感觉。 我们都是我们的 BGM。 那好了，我们的新年特别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儿呢我和萱草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嗯，是的，一定要身体健康，平安幸福。那我们下周的调频再见吧，我们大年初一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